颠颠的步，颠颠的步。 两手和你一同打，你还不是很大 Yes, yes, my son 넌 나의 집인세일네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 Pops 音乐，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每天5点17点播出。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请欣赏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2008年8月在内蒙古首演的现场录音，曲目有乌拉勒吉、妖狐尔、黑黑戴姆查、天鹅等。 Өрд өрдийн сайн цагдаган ол мөргөм байцаас ар байгалын уужим хөлөөс өвөр шинхэний хоргом дэнжиг хүртэл ар үнэн халавгын мөр ядцоод нүүдлэн суудлан ажи төрөм амьдлэн сар ягсан. 잃고 넘으면 돼. 날초다. Oh,

的孩子 Yeah.

Bangla, Hansen Gerosta, Jankel, Hony, Tonta, Harmusta, Yers, Yers, my Saha, Tonta, Jigit, Say, Thank you. 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